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庆。冬天的冬，野草的野，宋冬野。80年代的躯干，70年代的脸，江湖人称宋胖子，他是董小姐的作者。董小姐是谁呢？宋冬野说是他一个姓董的摄影师的朋友。那位现实中的董小姐经历非常多，不过歌词内容不只包括她的故事，还有宋冬野从她的故事里所想到的东西。当然到现在为止他们也都是朋友。对，这位董小姐她背后的男人是另有其人。为什么董小姐可以征服那么多的耳朵呢？宋冬野说可能是大家会把自己的经历和感情融入这首歌。虽然原版的故事是宋冬野的，但是感情每个人都不一样。这种代入感其实就是民谣最重要的特质，也是现场去听民谣最重要的原因。到现场听他唱一把木吉他，你终于会读懂什么是爱上一匹野马，什么是家里没有草原的遗憾。 董小姐，你从没忘记你的微笑，就算你和我一样渴望着衰老。董小姐，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，就像安河桥下清澈的水。董小姐，我也是个复杂的动物，嘴上一句带过，心里却一直重复。董小姐，鼓楼的夜晚，时间匆匆，陌生的人，请给我一支蓝烛。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，董小姐，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。爱上一匹野马，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，这让我感到绝望，董小姐。小姐，你熄灭了烟，说起从前，你说前半生就这样吧，还有明天。董小姐，你可知道我说够了再见，在五月的早晨终于丢失了睡眠。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，董小姐，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。爱上一匹野马，我的家里没有草原，这让我感到绝望，董小姐。所以那些可能都会是真的，董小姐，谁会不厌其烦地安慰那无知的少年。 我想和你一样，不顾那些所以，跟我走吧，董小姐，早起来吧，董小姐。 或许你都有一些忘记了，这首歌是因为当年快男佐利的演唱，一夜之间传进了千万个耳朵。可是我一直相信，打动人的并不是董小姐、王小姐、李小姐，而是宋冬野身上那种民谣歌手最重要的特质，那是一种说不太清楚但是很浓郁很质朴的味道。这一首他想或者是不想都已经被人人传唱的董小姐，这些事情组合起来会给你一种很奇妙的听觉反应，就像是一个顽固的坚毅的分子，它被圆润丰满的编曲削出了一副舒服的棱角。其实和宋冬野有关的不只是董小姐，这首歌叫做 Lillian。 像孤独的人准备动身，于是就祷告着黄昏，直到夜里他转头听见悲伤的午夜，一个善良的女子长发垂肩，她已跟随黄昏翠绿的衣裳，在炉火中化为灰烬，升起火焰，一直烧到黎明，一直到那女子推开门离去。她自言自语，在离着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，孤独的人他就在海上撑着船帆，如果你看到他回到海岸，就请你告诉他你的名字，升起火焰，一直烧到黎明，一直到那女子推开门离去。她自言自语，在离着很远的地方有